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同仁医院足踝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魏大夫，您好。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哈常听到的选鞋子的一些啊事情哈。其实说实话，原来老常听，比如说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甚至还有人说，哎呀，买一双新鞋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磨脚啊。那魏大夫，是不是其实鞋和脚之间的关系还挺密切的？ 太密切， 太密切了，是吧？ 太密切了。 如果选不好鞋，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风险？ 那可能脚就很不舒服了、 嗯、脚不舒服。那您先说说类似就是说新鞋磨脚这样的说法对吗？啊， 新鞋磨脚啊，它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脚不合，这个鞋子不合适， 鞋子不合适是吗？ 鞋子不合适。 哦，所以不合适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如果鞋子不合适、嗯、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足踝疾病。 嗯， 而且这个足踝疾病可能只是开始，因为我们的脚它是处于这个身体的最低点， 嗯， 那负重都要靠这个脚，一旦脚踝出问题，它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嗯，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啊、会影响到那么老远是吧？ 对， 我们这个足，就比如说足踝这一部分，大概有多少个骨头呢？ 哎呀，这个骨头太多了 啊！ 我们的这个脚踝啊，它有26块骨头， 脚踝有26块骨头， 它有33个关节。 33个关节啊， 对，它有109条肌肉、 哦、天哪， 太多了 啊、哦、这个我没想到，就是我们一个脚踝足踝这个地方其实整个的这个结构还是非常的复杂的，是吧？ 太复杂了 啊，太复杂了。也越复杂的结构其实理论上来说越容易出现问题，是不是？ 对对， 是吧？ 对，任何一个地方、嗯、任何一个结构都有可能出现独立的问题、 嗯、 也可能同时出现好几个结构的问题。 哎，所以说到这个足踝真的很重要啊。咱就说这个选鞋，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鞋，像我认为有风险的啊，就有些女孩可能会选那种特别高跟的高跟鞋哈。这个其实是不是风险挺大的一件事情？ 是有风险， 嗯， 是有风险。但是这个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好多人就一穿上高跟鞋就觉得特别有那个精神气儿， 嗯。 而且我觉得好像我发现，在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职业哈、啊， 嗯。 他是要求必须要穿高跟鞋的，但是穿高跟鞋的确如果时间穿的长了， 嗯， 的确是不健康的， 是吧？咱先说说这个高跟鞋，好像它这个跟一高之后，我们把这个重心啊压力是不是全放在前脚掌或者说我们这个脚趾这些关节上面？ 说的太对了，前脚掌的负担就重了， 嗯， 但是还不单是前脚掌的问题，一旦前脚掌的负担重了，我们的脚踝它也会处于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做是一个折曲的位置、 嗯、 也就是向下勾的一个位置、 嗯、 它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保持，那么长此以往呢，它往上勾的这个力量就会减弱、 嗯、 那么还有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肌肉，小腿的这个肌肉可能会挛缩、 嗯、 可能会收紧了、 哦、 绷紧了， 绷紧 以后你要再想把它拉直了、嗯、拉不直了，它拉不直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穿高跟鞋穿的时间过长的、 嗯， 他可能下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两个后跟啊着不了地、 嗯、哦。 那么走路的时候啊，我们一穿高跟鞋以后，我们的骨盆是往前倾的， 嗯， 所以就会有这种挺胸的这种感觉， 嗯， 但长此以往对我们的脊柱的压力是很大的， 嗯， 那么脊柱的问题也会来， 哦， 腰椎也会蜕变，腰也会疼。 所以一看这个高跟鞋，它可能全身的这个骨骼结构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是吧？不光是前脚掌，我们脚趾，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高跟鞋它这个脚趾这个穿的时间长，我们发现脚趾都会有一些变形，甚至有拇外翻的这种可能性，是吧？ 对对对对、嗯、那么高跟鞋呢，我们特技就是说，如果是前脚掌的这个鞋尖， 嗯， 它不要太尖， 不要太尖、啊、 我们还是在选择鞋子的时候啊，首先一个原则是要根据我们的脚型来选鞋子、 嗯、每个人脚型不一样啊，多多少少， 对，每个人脚型是不一样的、 嗯、 您要去仔细去观察，就我不知道您李老师有没有去过这个、嗯、看过一些雕塑， 嗯， 一些 看我们的这个维纳斯， 嗯， 维纳斯的这个雕塑有没有注意过他的脚？ 那都注意上半身了，没注意脚。 他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这些女神啊，这些包括这个大卫啊， 嗯， 这些雕塑，我们仔细的去观察他的这个脚趾啊，他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第二脚趾都会比其他脚趾要长。 嗯， 所以我们把这类的第二脚趾比其他脚趾长的这类人。嗯，我们把它称为希腊族。 希腊族，啊， 希腊族呢又是美女族。 哦， 又是美女族，好多人爱美啊，他就想着，哎，我的第二脚趾长可能就好一些。 嗯， 但第二脚趾长会带来很多问题。 嗯， 第二脚趾下面受的压力就大，所以如果长期穿高跟鞋的时候，他的第二脚趾下面可能就会疼。 嗯， 就会出现很多的后茧子。 嗯，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脚型啊，它是。我们叫一个叫罗马族，一个叫埃及族。 嗯， 埃及族呢，它是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它是埃及人，一个就是好多人他的脚型，它是从大拇指开始，大拇指、二拇指、三指、四指、五指，它是成一个梯度的、阶梯度的排列。 嗯， 那么大拇指是最长的， 大拇指最长的。 对，第二脚趾要短一点，第三脚趾又比第二脚趾要短一点。 哦，这个比较少见啊。 它是一个斜梯形的， 斜梯形的 这么一个形状。 嗯， 那么这样的人，他其实他是比较我们走路的时，比较符合我们走路的时候的生物力学的。 嗯， 但是这样的人他穿鞋子，你想啊，他不能穿特别尖头的鞋子， 嗯， 他应该穿方头或者是斜方头的鞋子。 嗯。 就让他目的就是不要让他挤到其他的几个脚趾， 嗯 啊，就是这个意思。 嗯，还有一些人是中指的那个脚趾第三指长哈， 第三指长的比较少， 比较少是吧？ 但是我们有一种脚趾叫罗马族， 嗯， 还有一种罗马族的足型呢， 嗯， 它是一二三脚趾，它是基本上是等长的， 等长的。 然后四五指呢，它是比较短一点， 嗯， 比较短一点。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应该选鞋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可以选圆头的鞋子， 嗯， 但是不太适合尖头的鞋子，是吧？有的那个尖头鞋子它是中间， 嗯， 中间比较尖， 嗯， 那么中间比较尖可能适合刚刚第一， 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第一种， 嗯， 希腊族 哈，反正 第二指长，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得观察一下自己的脚， 对， 每个人的脚的那个脚趾的形状， 对， 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区别哈， 对对对， 啊，那。刚才提到了高跟鞋啊，高跟鞋这个重心往前压，我们前面这个脚趾受的力的，就不同的脚趾长短不一样，受力的内容也不一样啊，重心也不一样， 对， 就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疾病， 对对对， 是吧？ 对， 嗯。另外，我们发现高跟鞋还有一个大风险，就是崴脚也是常见的哈。 对对对，嗯，特别容易崴脚， 特别容易崴脚，越高跟越崴脚，是吧？ 越高跟越崴脚 啊。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有扁平足的话，那是不是在选鞋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头疼一些，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是不是？ 对，但是扁平足，我们说这个患者如果他自己来感觉他的这个足弓低平啊， 嗯， 好多时候他是比较难感觉的， 嗯， 他可能如果觉得你走路，你穿鞋子走路，如果容易疲乏，容易累，容易脚疼， 嗯，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去看大夫，然后大夫， 嗯， 专业的大夫，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去检查您的脚有没有扁平足。 嗯， 如果是扁平足的话， 嗯， 可能穿鞋子我们还不建议穿特别平点的鞋子。 哦，这个扁平足我们自己肉眼是普通人是不能准确的判断出来的，是吧？ 不太能特别准，但是如果一点足弓都没有的， 哦，那 你 肯定能 当然能够看出来， 嗯， 但是有些它还有一点 点 足弓， 嗯， 但是它的后脚跟它是一个向外偏斜的这样的情况， 嗯， 一般人可能不注意， 嗯，所以这个有些人经常走路脚累，是不是应该去足踝中心去看看？ 对 对， 是吧？就是我比别人同样的距离走完了之后，我脚特别累哈。 对 啊，这应该去足踝中心看看有没有扁平足的一些情况哈。 而且特别是孩子， 嗯， 特别应该需要去早期的去看足踝外科大夫。 嗯， 只要咱们年轻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孩子走路不稳定， 嗯， 或者走路他觉得哎走一会儿他就说哎呀妈妈我走不动路了， 嗯。 然后老这样，您就在想啊，就是不要再去这个埋怨孩子。有的人喜欢埋怨孩子， 嗯，就是 觉 得孩子偷懒啊， 偷懒 啊， 娇气。但有的时候可能真不是娇气，可能他的脚有问题 哦， 还得去找大夫看一下， 看看到底有没有这种扁平足的情况，是吧？ 对，有没有扁平足？ 嗯， 或者是其他的足的 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对， 那说到这个扁平足，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了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一定要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不能是太过于平底的一些鞋， 不能太过于平底的鞋子。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选鞋子，有的时候我们的 足跟不能太高， 嗯， 但是你也不能太低。对于这个扁平足的人，他不能太低的平跟，有的人喜欢穿完全无跟的这种平底鞋， 嗯， 平底鞋也是有很多问题，因为你如果是穿平底鞋的话，咱们的这个地面给咱们脚的这个反作用力，就是这个压力，它可能不能够很好的分布， 嗯， 它不能很好的分布，我们的这个脚也不能够很好的去减震， 嗯， 啊，走路的时候你的这个推进的效率会比较低， 嗯，所以您看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人穿拖鞋出来遛弯啊，或者是怎么样，嗯，尤其是那种平板的拖鞋，没有跟的那种拖鞋，其实走起来挺累的， 非常不建议，而且那个东西也不太稳定， 不太稳定， 不太稳定， 嗯， 容易绊倒， 容易绊倒是吧？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听这个魏主任的话哈，这个拖鞋在家里穿就可以了是吧？千万不要走出室外去穿鞋， 对对对对， 这样。当然了，对于这个不同的鞋的选择还有很多内容哈，您看啊，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女士选高跟鞋哈，不要太高， 嗯， 是吧， 嗯， 而且压力不能长时间穿， 嗯， 而也不能，那就是扁平足的女性也不能选择特别没跟的一些， 对 对, 对， 鞋是吧， 对， 其实多多少少有点跟对我们的足部还是有很大的支撑这个作用的， 对，我们说现在目前这个很多学者研究，就是我们正常人如果是您没有特殊的这个对鞋子的要求的话， 嗯， 我们正常穿着比较舒服也比较健康的鞋跟一般是在3公分左右， 哦，3厘米， 2到3公分，2到3厘米， 嗯， 那么如果是喜欢穿跟稍微高一点的，一般也不建议超过6公分， 嗯， 6厘米， 嗯， 如果是这个长时间需要穿这个高跟鞋的， 嗯， 我们就建议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的需求啊， 嗯， 我们就建议他备2双鞋子， 嗯， 一双高跟鞋，一双是运动鞋， 哎， 那么他高跟鞋一般就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穿高跟鞋， 嗯，是， 那就换一下。 嗯，现在很多女性都是这样的，她经常是车里边备一双高跟鞋， 啊， 还有一双平底或者运动鞋哈。 对， 她也知道自己穿时间长了会累啊。 对， 而且脚型有一些高跟鞋挤完了之后，那个脚型也特别的自己觉得不美观哈。 对 啊， 对， 这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对 啊， 说的对。 嗯，另外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运动鞋啊，运动鞋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嗯， 很多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来选择哈。 嗯， 这个运动鞋的选择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注意的内容吗？ 选择运动鞋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范围， 嗯， 但是有几点原则，就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脚型来选择鞋子，是吧，刚刚说了脚型的重要性，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根据您从事的运动，您是做什么运动的， 嗯， 然后来选择鞋子，但是如果您不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人，就有的时候玩票， 嗯， 那随便那个可能短时间的投入一下不太激烈的这种运动，那我觉得一般的这种跑鞋啊， 嗯， 可能或者是这种行走鞋啊，可能都能满足需求。 嗯， 但如果您是想朝某一个专业去发展一下， 嗯， 您是一个是喜欢这种跑步的， 嗯， 啊，天天跑步要跑马拉松的，那可能您选鞋子跟这种喜欢打网球的，或者是跟一个喜欢登山的人选的鞋子， 嗯， 就完全不一样， 嗯，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鞋子的种类也是人家标志的比较清晰啊，这种鞋是用来干什么运动的都会有哈。您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像篮球鞋，它的鞋帮就会稍微高一些， 对， 它是有利于保护我们的踝关节是吧？ 一个是保护踝关节，第二个是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后脚跟呢， 嗯， 能够承受更多的一些应力， 嗯， 我们在弹跳起来以后， 嗯， 然后在落地的瞬间，我们的后跟往往会承受很多的压力， 嗯， 这个时候它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脚踝， 是因为我们就像北京有一个方言啊，叫蹲脚， 嗯， 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 嗯， 就是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嗯，脚容易受伤，不是崴断的哈， 对， 就是可能您提到了这后跟的这种压力啊， 对， 就是可能一下冲击力特别大， 它需要减震， 需要减震， 需要有吸能的这种作用。 哎，嗯，所以现在的这种运动鞋，应该说选择余地非常大。您根据自己的喜欢的、常用的一些运动来选择适合配套的鞋。 对，您比如说，如果是要打网球， 嗯， 打网球的时候，您的这个脚经常会左右跑， 嗯， 是吧？左右两边跑， 嗯， 所以侧方的这个保护它就特别重要。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它的鞋子的内外侧。我们要有很好的支撑， 嗯， 要有很好的保护， 嗯， 那么可能如果是这个您是要去接球啊， 嗯， 你要向前跑向后去跳啊， 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前脚掌这个地方它还要需要有一定的柔韧度， 嗯， 要有一定的柔韧度， 所以这些都是 具体要求的是吧？每个项目都是具体要求的。 对 对，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从事的体育项目来选择哈。 对 对。 另外还有一些人哈，比如说尤其像中老年人哈， 嗯， 他们选择鞋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很多老年人说，哎呀，美观不美观就先放在其次了，我先穿着舒服一些哈。 嗯， 老年人的这个足部有什么样的这个生理特点呢？他们适合选择什么样的鞋呢？ 很多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足弓会塌陷。 足弓会塌陷是吧？ 进行性的塌陷。 哦， 为什么他的足弓会慢慢塌陷？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韧带啊越来越松了， 嗯， 然后第二个是关节可能会蜕变了， 嗯， 所以他这个脚踝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内侧的这个足弓会慢慢的塌陷， 嗯， 慢慢塌陷以后就会出现一个扁平足的情况。扁平足，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是扁平足的选鞋子，我们一定要让他能够在这个脚的这个中足的内侧能够给他一个支撑， 嗯， 然后最好是穿那种不是特别厚的那种中足有支撑的运动鞋， 哦， 还需要宽一点啊，因为他这个如果是脚弓变平了以后啊，他整个脚它会变宽， 嗯，会变宽是吧？ 对，会变宽一点，所以要宽一点的这种运动鞋， 嗯， 运动鞋，而且在这个中足这个地方要有支撑， 嗯， 但是又不能特别厚的底儿。为什么不能特别厚的底儿？因为我们老年朋友他的这个感觉神经末梢的这些功能会退化， 嗯， 他对这个地面的应力的感知， 嗯， 或者是对这个地面的一些小坑小凹的这个感知， 嗯， 会受影响， 嗯。 如果我们穿太厚的底儿的鞋子，可能会影响您的这个走路的感觉 哦， 还容易跌倒， 还容易跌倒是吧？ 对， 所以老年人在选择鞋上面来说，首先要防止这，比如说足弓塌陷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支撑性， 要支撑性啊。 对， 一般鞋的中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高足弓的这些支撑哈， 嗯，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一些运动鞋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对对对对， 是吧？ 运动鞋效果更好。 啊，老年人穿那种布鞋，其实某种的来说，可能还是不太合适，是吧？ 对，很多人是喜欢穿软鞋， 软鞋哈， 软的鞋子其实对足弓非常缺乏支撑。 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时间，可能他穿的时间不长， 对， 体会不出来。但是如果真要是出去，比如逛个街啊，走时间长的话，这个其实就容易累，是吧？ 对，容易累，也容易受伤， 也容易受伤啊。 嗯， 老年人受伤的，一般在您的实际门诊当中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跌倒， 跌倒， 我觉得他就是容易扭伤脚啊， 嗯， 容易跌倒啊， 嗯， 这些问题 这比较常见的一些 问题，对对对， 是吧？所以我觉得选一双合适的鞋， 嗯， 不管是对于多大年龄啊，什么样的性别， 嗯， 其实都是非常的关键的哈。 对 对， 对， 对 啊，那刚才您还提到了说小孩哈得去查查有没有这种足弓的问题，有没有扁平足的一些问题， 嗯嗯， 给孩子选择鞋的话，是不是运动鞋是最常见的一些选择了，是吧？ 可以穿宽松一点的运动鞋， 嗯， 但是对孩子来说，我们对孩子选鞋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嗯， 就是他的鞋子必须鞋底要够软， 鞋底要够软是吧？ 够软，能够， 哦，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足弓发育他还不完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他去锻炼他的足底的肌肉， 嗯， 如果咱们穿这种特别硬点的鞋子， 嗯， 那么它会阻碍我们的肌肉的锻炼， 肌肉的锻炼哈。 对，需要一双贴脚的， 嗯， 比较软的鞋子， 嗯， 所以很多专家呢也提倡，就是在这个孩子，在我们可以目所能及的范围，比如在家里， 嗯， 或者是您能看住这个孩子的情况下， 嗯， 确保这个地面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让孩子光脚， 可以光脚哈， 光脚跑步，光脚练。 哦，这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鞋的帮助， 没有鞋的帮助， 就是来练自己， 就是，对，就是练习他的脚底的肌肉。 嗯，哎，说到这儿的时候，魏主任，有些人比如说有这种蹬踏的一些动作的时候， 嗯， 脚底的肌肉其中好像感觉有一根筋都会抻了一下，特别疼，那是什么地方受伤了呢？ 是不是这个足底的筋膜，啊， 足底的筋膜炎是吧？就是他只突然之间一手里一蹬，突然间疼了一下，然后特别疼一下。 有可能是一般足底筋膜炎，它的最常见的疼痛部位，它是在脚底的这个后跟内侧， 嗯， 这个地方， 后跟内侧， 对 啊，如果是中间的那个地方， 中间它也可能是筋膜， 也可能是 筋膜，筋膜， 哦，这种在这个您的临床上面发病的概率多吗？ 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是吧？ 嗯， 它就是一用力就特别疼， 对， 然后不用力还稍微的好一些， 对，这个足底筋膜炎它也是主要光顾的，也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中老年朋友 一般是四十岁以上的， 哦， 还不太运动的， 还不太运动 的这些人，他就容易受伤，容易出现疼痛， 容易出现疼痛哈。所以您看，小孩青少年还是在家里边多运动，积累一下，是不是等到老的时候稍微能好一些？ 对， 就是我们的肌肉啊、骨骼呀、啊，都有一些锻炼的这种。 对， 作用是吧？ 不过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要适合自己的， 所以在生活当中有些运动项目啊，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然后不同的肌肉类型可能都不一样。 对， 你像很多人打羽毛球也算锻炼哈，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因为打羽毛球的时候跟腱断裂啊，这都是运动损伤。有机会的时候会请这个魏主任多多给我们再单独讲讲哈，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些 好的 足踝方面的一些损伤。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挑鞋子啊，生活当中谁都希望能买一双自己看着特别美。美观，但是在美观同时更应该注意哈，能够保护我们的足部、保护我们脚的一双鞋子哈。也非常感谢魏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 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